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五集，林妙妙感觉糟透了，强忍着抹了一手泥水的肮脏感，手脚麻利的一咕噜爬了起来，拖着泥水肆意的裙摆直奔西厢房而去。按照剧情，满心欢喜巴望着要嫁给柳福一的凌鱼，见到福一抛下他奔向木瑶，瞬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失魂落魄地追到了西厢房，恰见到男主抱着女主连声安慰，心里的这个痛苦，这个妒忌漫出了天际。凡是凌鱼出场的戏份，他都不能缺席。漆黑的夜色中，西厢房四周亮如白昼，远远的便能看到一座巨塔悬于空中，塔下投射出光芒万丈，每层的塔窗漫出金黄的光，那座颇为秀气的小木塔竟变作神似飞行器的庞然大物，令人叹为观止。柳福一的身影一闪进了院中，妙妙立即跟进去。西厢房被光芒照得分毫毕现，屋顶已经破了，碎瓦片下雨一般哗啦啦地洒下来，远远地看到化作水龙的水镜碎片如潮，纠缠在空中摇头摆尾，光芒闪烁间隐隐露出个纤弱的身影，那身影正是木瑶。瞧他的模样，似是力有不逮，摇摇晃晃，虽然身上的伤使他处处掣肘，再这样缠斗下去，木瑶是凶多吉少。柳福一站在原地，勉力镇定心神，划了符咒，刹那间九玄捉妖塔旋转落下，火焰一般的光芒灼烧着水镜，空气中的嘶鸣声越发凄厉。木瑶气力不支，扶着手臂，水镜拼命甩尾间，他转眼又要挨重重的一击。在那个瞬间，凌空飞过来一道鹅黄的身影，像一道旋风似的栖进了空中。那人手腕翻飞，动作眼花缭乱，骤然有几簇烟火在水镜碎片间炸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被波及的水镜瞬间破碎开来，流星一般拖着一条冒着烟的尾巴直坠下来。这是捉妖世家木家标志性的炸火花，不需符咒便可实施，威力巨大。林妙妙跳来跳去躲避着天上掉下来的玻璃片，顽强地朝着天上看，上来就用炸火花，想必那鹅黄色的就是黑莲花了。他是木瑶名义上的弟弟，却扭曲地迷恋着木瑶。他在木瑶面前天真善良，伪装成一朵招人怜惜的小白花，可是实际上性格阴郁狠戾，报复心极强，几乎没什么三观可言。换言之，他就是个心机深沉的黑莲花，在乎的只有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妙妙觉得这个人格分裂带着点病娇属性的角色相当有张力，算是老一派言情小说作家福州的大胆突破。可是欣赏这个角色并不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会喜欢这么一个阴郁的少年呢，尤其是黑莲花还被黑心作者配给了凌鱼。木生当然不是真心喜欢凌鱼，向姐姐表露心迹被拒绝后，彻底黑化的木生将一腔怨气全撒在了一直暗中给木瑶使绊子的凌鱼身上。他假意接近凌鱼，成婚后对其大肆羞辱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又给他下了情蛊，使其不能对外人言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凌鱼很快就被折磨得早生华发，精神恍惚，落得个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林妙妙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后背发寒，下意识地梗着脖子朝上看。那一抹鹅黄如闪电，搅碎了漫天黑云，又快又凌厉。而他的出场不是黑，不是白，偏偏是这样鲜丽的鹅黄。目生此人，外面包裹着诱人的糖衣，内里是刀。柳福一满脸严肃地操控着空中的九玄收妖塔，汗滴顺着脖子往下淌而不自知。云层中间，木生动作太快，以至于围观群众只能看得见一抹浅黄晃来晃去。他借着炸火花劈开了一条路，靠近了木瑶，脱了右手腕上的一个钢圈，朝着水镜一砸。那钢圈有如哪吒的乾坤圈，瞬间便将水镜打散开去，又变作呼啦圈大小扑过去，缠套住了水镜。水镜被套在圈中挣扎不过，左右扭动，想要胀开撑破这不起眼的小圈，却如同膨胀的气球被扼住了脖子似的，被死死套住不放。收妖塔光芒越来越灼热，负隅顽抗的水镜在巍峨的塔身面前落魄得像一个泥鳅，拼命甩尾也摆脱不了被吸进塔中的结局。收妖塔完成了任务，原地打了个转，灭了灯光，摇摇晃晃地缩减身量，又变回了小巧玲珑的模样，一溜烟浮到了柳福一身边来，好似是个妖宠的小狗。柳福一此刻顾不上嘉奖他，他面色苍白，眼睛片刻不离地盯着木生怀里的木瑶。木生拦腰抱着木瑶从空中慢慢坠下，远看上去是道猛得不行的小旋风，离近了才发现他有多狼狈，衣服划破了数道，脸上也挂了彩。妙妙打起精神来，借着灯笼发出的暖黄微光，仔细地打量了一回木生。木生是福州笔下男主中的一股清流，他不穿白衣，也不穿青衣，英雄救美一出场，穿着少女才会穿的鲜亮又柔软的鹅黄色。这鹅黄很淡，引人注目又不至于抢眼，沿着衣领边缘掐了一道黑色的边儿，刚硬又霸道。这衣裳穿在他身上，显然不显柔，只显俏。不仅如此，他还扎了个高高的马尾，从正面可以看到尾端的白色发带恰到好处地点缀在发间，一股由内而外的少年气，犹如玻璃碗里的柠檬香。他的头发极黑，额前碎发微卷曲，自然地向两边分开，露出漂亮又柔和的美人尖，额头白皙，抬眼向上一看，黑眼珠极亮，如湖水中完整地倒映出两枚月亮。妙妙叹了一回，中分和美人尖实在是绝配，又暗自叹了一回，木生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是一个模样。福州大部分比例集中在柳福一身上，写他柔和又寂寞，冷淡又多情，力图用大量的外貌描写突出男主角多变又奇异的魅力，以至于林妙妙见到柳福一第一时间就能对号入座。相比之下，可怜的男二号木生连外貌描写都没有几句，要不是黑莲花使用了自家绝技炸火花暴露了身份，他根本不相信眼前这少年就是木生。他以为作为一朵合格的黑莲花会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低调又阴沉的气质。眼见着少年远远走来，发尾露出个尖儿，上下摆动，使人联想到初春第一朵鹅黄的迎春花，或是柳条上刚发出的嫩芽，或者饱满的橘子咬下去的一口汁水迸溅。这样的人竟然是个病娇， 人格分裂，心理变态，像是一朵内里早已坏死的鲜花，这怎么能不让人绝望呢？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